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74集，关心则乱。 这是 望着半空中那名挥舞着黑色羽翅、长发碧眸的俊美男子，江瑶一下子联想起了当初在幽冥界决战时那名从天而降的天界神鸟。 你是三足窝？ 江瑶认出了对方，顿时惊讶不已，而边上的陆星月则摆出了一张苦瓜脸，一副当场被抓包的样子。 我说我的伤早就好了，别一天到晚唧唧歪歪的跟在我后面，你这种行为在人界就叫做跟踪狂，懂吗？ 陆星月看着收起翅膀降落在自己面前的三足乌，一边不满地嚷嚷着，一边心虚地退后了两步，躲到了江瑶背后。 哼，你那点心思我还不清楚，我把你带回地界是为了让你好好活下去，不是让你去送死的。 三足乌冷哼了一声，乌黑的长发在微风中轻轻飘摇，碧绿色的瞳孔中满是看破似的不屑。 拿来。 三足乌说着，对着躲在江瑶身后的陆星月伸出了手。 什么拿不拿来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陆星月嘴硬狡辩着，但眼神却不自觉地移向了一边。 多说无用。 似乎是懒得再过多废话，三足乌手指对着陆星月轻轻一勾，就在下一刻，那两张藏在陆星月怀中的鬼式邀请函忽然自动飘了出来，一眨眼的功夫便被捏在了三足乌的手中。 可恶，快还给我。 一见到自己好不容易得手的宝贝就这么被拿走，就算是陆星月也不由有些气急败坏了。他连忙闪身从江瑶背后跑出，冲到三足乌面前，伸手就要夺回邀请函。可惜由于身高差距，三足乌轻轻一抬手便让陆星月扑了个空。 混蛋，老坏我好事，你到底想干嘛？ 陆星月咬牙切齿道。 我说过，这鬼式邀请函你拿到一张我没收一张，说到做到。 三足乌冷冷说道。 鬼市情况复杂，尤其是今年的状况更加险恶，各方势力为了争夺镇魂石必然不择手段，以你伤势未愈的身体去参加就是送死。 就算我去送死也和你没有关系，你又不是我什么人。 陆星月反呛道。 哼，既然你是青鸟的义子，我就不能坐视不理。 面对陆星月的斥责，三足倒是没有丝毫动摇。 我曾答应过青鸟替他好好照顾你，所以就算你不愿意，我也会履行我的承诺。 你。 陆星月被怼得哑口无言，想说什么却也说不出口，那副憋屈的样子看得江瑶也是有点想笑。 那个星月，如果你的伤势还没好的话，这次还是别去鬼市了吧。 江瑶斟酌了下语句开口劝道。 不行。 陆星月一转头大声吼道， 我之所以拼命复健，之所以到处找线索，就是为了抓出那名用镇魂石害了我义父的凶手，这是我现在站在这里的全部意义。如今好不容易有镇魂石的消息，却要让我白白放过，这不可能。 看着陆星月悲愤的眼眸与颤抖的身躯，江瑶心中不由有些于心不忍。说实话，如果他和陆星月的立场互换的话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鬼市调查幕后凶手，即便拖着一身伤痛也在所不惜。 既然他那么想去，那就让他去好了。 正当僵持不下之时，一声慵懒而熟悉的声音忽然从众人身后响起，而这样一个声音就算江瑶不回头也已经猜到是谁。 饕餮。 三足看了眼那名慢慢走出阴影的红发男子，表情微微一动，但又很快冷静如初了。 怎么，你也要来插手我的事吗？ 本来只是来接那小子的，没想到这里竟然那么热闹。 饕餮指了指满脸惊讶的江瑶，随即看向三足屋。 放心吧，我可没心思管你的事，不过有件事我可得提醒你，人类的执念可是很可怕的，就算你阻止得了他一时，阻止得了一世。 三足冷漠地注视着饕餮，没有回答。 就拿我家这位小朋友来说吧，就算一次次让他消停点，他还是一次次给我惹事，改都改不过来。 饕餮笑着走上前，伸手往江瑶头上使劲揉了揉，仿佛在摸一只不听话的小狗。而如此突然的宠溺举动，令江瑶一下子措手不及，尴尬的都快石化了。 不过后来我也想明白了，成年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和主张，与其限制他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，还不如由着他去吧。再说了，就算他遇到了什么危险，不还有我在吗？ 饕餮注视着三足屋，平静地说道， 太过于保护反而会适得其反，我想如果是青鸟的话，也会尊重他义子的意愿的。 哼，罢了。 三足摇摇头，似乎总算放弃了坚持。只见他挥手一甩，两张黑色卡片便应声飞出，被饕餮两指轻松夹住。 鬼市的邀请函我可以给他们，不过参加鬼市的危险想必你也心里有数，尤其是你家小朋友的那种体质。 三足看了眼饕餮和江瑶，随即又将视线移向了陆星月。 三日后的清明节便是鬼市开启的日子，这次丰都之行我也会跟去，一旦发现有危险，我会立即把你带走。 哎，可是…… 不接受反驳。 没等陆星月再次发话，三足便猛地张开了他那双黑色羽翅，待到缠绕的狂风散尽，屋顶上已没有了三足的身影。 就这么走了？ 经过三足这么一闹腾，江瑶的脑袋也是一时有点混乱，但他很快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连忙转头看向身边那名红发男子。 饕餮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刚才说了，本来是要来接你的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你们好像又惹出一堆事呢，就为了这东西吗？ 饕餮似笑非笑地看了脸色复杂的陆星月，顺手打开了手中的一张鬼市邀请函，扫了眼。 镇魂石，哼，难怪今年的鬼市条条框框那么多。 今年的丰都鬼市会拍卖镇魂石，姑且不论真假，但总归是条线索，我绝不会放过。 江瑶观察着饕餮的表情，连忙说道， 放心吧，刚才我也说过了，我没打算阻止你，你既然决定要去，那就去吧。 饕餮说着，随手将那两张黑色卡片塞到了陆星月的手中，后者诧异地接过卡片，抬头看了看饕餮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后还是选择了闭嘴。 那这次你也会去鬼市吗？ 江瑶问道。 会啊，要是不好好看着你，不知道又要惹出什么幺蛾子了。 饕餮耸耸肩，视线划过江瑶领口的那枚青绿色领夹，嘴角轻轻一勾， 不过既然你能想到提前做出预防措施，也不算太蠢。 对了，说起这次镇魂石的事，灵玉台那边是不是也已经知道了？ 江瑶又追问了一句。 就算是知道，以他们的立场也是无法大摇大摆地参加鬼市的。 饕餮打了个哈欠，抬头看向远方。 不过嘛，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他们可绝不会就这样束手无策，恐怕行动已经开始了。 一道犹豫的人影从更衣室的帘子后慢慢走出。周文涛看着镜子里那穿着深蓝制服的自己，有些不自在地松了松领口。 哼，看来还挺合身的。 柔和的声音忽然将周文涛从走神中拉回，后者微微一愣， 转身看向身后，只见一名紫发黑瞳、皮肤苍白、身着深蓝色长褂的青年男子正笑脸吟吟地注视着他。 啊，你好，子墨部长。 见到男子的出现，周文涛连忙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。 不必多礼，这是你加入我们太宰部的第一天，这次带你来我们灵玉台总部蓬莱，也是为了办点必要的手续。 似乎是一口气说了太多话，被称为子墨的男子稍微有点上气不接下气，接连咳了好几声，这让他那原本就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消瘦模样更添了几分病态之美。 子墨部长，您没事吧？ 见到子墨那副肺都快咳出来的样子，周文涛吓得大惊失色，忙不迭地上前轻拍着对方的背。 没事，我身子骨本来就比较弱，让你见笑了。 像是感觉到自己在新人面前有些失态，子墨连忙整理好表情，脸上硬是恢复了镇定。 好了，不磨蹭了，来，我带你参观一下蓬莱，顺便和你介绍一下我们灵玉台六部的组织构成。 子墨笑着，刚打算带着周文涛离开休息间，结果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又绊一跤，把周文涛吓出一身冷汗。 部长，还是我来搀着您吧。 见到子墨那副病殃殃的模样，周文涛顿时也顾不上其他什么了。他连忙扶起子墨的手臂，颤颤巍巍地走出房门。然而，才走没几步，他却忽然察觉房外大厅的墙壁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飘，抬头一看，脸色一下子吓白了。只见一道巨大的人影正漂浮在两人前方的白墙之上，就这么正对着周文涛两人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。